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星期一 Crazy Four 又陪大家开 party。早晨，早晨，我是小张张。 早晨，早晨，我是小睿睿。 早晨，早晨，大家好，今日有沧桑二人组，各位听众都是我的小宝宝，我是小人人。 佢哋唔系风骚快活人，系流苏快活人， 流苏快活人。 系、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小强留得好睇过你咯。 咁梗系啦，马老师有多一份沧桑感噶。 唔系因为你青靓白净，你应该系行嗰条路线，你明唔明白？ 多咗啲嘢。 系啦，即系嗰啲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 多谢你个多谢啊， 多谢佢垫你底啊嘛。 系啊，我系战师弟， 又嚟啦，林慧欣。 十点十五分啊，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68%。今日多云有阳光，晚上有微雨。展望未来数天，星期三、星期四又会雨势频密，同埋系凉一少少嘅。由呢一个咧，孖妹兄弟咧，到呢个怪人头卖马肉啦，同埋到而家今日咧，有呢个 沧桑二人组啦， 或者叫流苏二人组啦，咁样样。其实系咪每一个男士咧，总有一段时间咧，会想试下咧流苏嗰种 look 嘅咧吓？不过阿小杨样就因为工作啫，系 嘛？因为呢几日拍嘢啦，所以要流苏啦。但系平时我廿零岁嘅时候或者大学嘅时候咧， 都有 系啊，廿零岁廿零岁啊嘛，几年前啫嘛， 几年前。咁我都有试过实， 讲到好似十几年前咁样 流 受下 show 睇下咩感觉嘅。 系啊， 我觉得系 有冇赞你？ 我都问下大家，系咪随住年纪增长啲 show 先会越嚟多？因为我咧，我啲 show 咧，我由个鬓角位咧，我系连唔到落个下巴度嘅。我中间有啲位系断开。 我哋始终冇外国人嗰啲 咁浓 密 咯。 唔系唔系个个人得噶。 系啊， 系啊。 唔 系 佢个问题话系会唔会随住年龄增长嘅话， 会 越嚟越多？唔关事嘅， 唔关事。 关事，我见到就系 睇得越嚟 有就有，冇就 我本人唔知，但我见到我身边啲男士唔觉得系咯。但同埋佢生成点嘅样嘅话咧，又系控制唔到嘅。 系啊系啊， 插 brand 地啦。 不过咧，嗱，你讲嗰个啱上，你讲嗰个系一个江湖传闻啦吓，我唔知得唔得啦。另外一个咧就话越剃咧就会 越多 浓密，但系呢个咧都系只系有限度咯，唔会真系 粗， 系啦，但系唔会真系变成你嗰啲咩一面都系， 得一两条粗嘅就喺你块面嗰度。 嗰啲叫富贵毛， 冇用噶， 又冇啦。 系你得密嗰度生出嚟嘅，系有几条生出嚟嘅，嗰啲唔剪得嘅， 好肉酸 啊，系啊，好核突嗰啲。 但都几羡慕啲人 系 可以连到埋一齐，因为其实造型嚟噶。 系啊，我有个朋友系咁啊，有个医生朋友好有型噶，系成面都系咯，即 系 好似布鲁图嗰啲咁样咧。你知布鲁图系边个？ 大力水手， 但系好靓嘅，系好睇。 我见过网上咧有啲，我嗱，首先我觉得少少好似无谓嘅，但系会有人买一啲叫收嘅笔啊，系啦，即系真系点 有位噶， 即系佢连翻嗰啲崩位咧，咁样咁啊，你冇用到系嘛？ 我系冇啦，我呢啲系懒，因为懒两日冇剃咁啊，系是但啦。 喂，但系如果即系譬如我举例啊，譬如讲十几年后咁样，真系连埋，但我又想做一个胡须嘅造型，我真系想试下买啲笔试下，因为我觉得一个中年男人啦，留须着住一件皮褛，好有型， 系嘅，仲要系可能你有啲即系头发嘅就系白色同埋黑色嘅，有少少你啲须都会噶嘛， 系 啦，如果真系靓嘅话系 OK 嘅， 仲要失恋， 中年仲要失恋， 冇啦，中年好心急呢啲叫。唔系中年好靓靓 嘅老 婆心 系拖住下咁， 系啊都 OK 嘅，系啊，唔好样嘢咁沧桑。今日仲有沧桑二人组，真系特别沧桑，讲啲嘢都好沧桑。 星期一就马老师， 系啊。 你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话有一个觉得佢好有型嘅，系啊爬山嘅，店长 系啊系啊， 店长咪就系咁样咯，店长超有型，就系你讲紧嗰啲啦，留长嘅头发，跟住佢扎个辫，咁跟住咧就系成日跑山嘅，跟住咧啲须系啊，有啲须，跟住有啲白色，有啲黑色咁样间住嘅，但系佢唔会染嘅，佢唔会理嘅。咁但係佢好有型咯， 我唔可以再望佢啊！我驚我 愛上咗佢， 或者唔係咧，或者你望多啲，你樣會變成佢咁樣。 會啊！ 其實身邊多啲咁嘅人都會逼到自己， 會，我覺得係有用嘅，係啊，冇錯。 即係唔好話咩，我睇套戲咩？即係陣間我哋都會講。 嗯， 我哋今日都會介紹電影。我睇咗套戲嗰個男演員，哇，操到自己好 fit， 我都話哇，如果我 上 咗 年紀 係 嘛？ 四十零歲咯， 係咯。 哇！如果我好似佢咁嘅年紀，但係都有咁嘅身形就好啦。 啊嚇！你搞掂對腳先啦。 你望下你隔篱嗰个， 你讲你小心啲，因为咧，我今日揾咗阿懒噶啦，阿懒都会嚟噶。 我话俾你听，你咧，其实脚系好难搞嘅，因为我喺 gym 咧，我都见到有啲咧上身真系 top fit 啦吓，即系，但系下身咧， 好似块筷子， 不至于，不至于，但通常都追唔到上身嘅，即系你系追唔到上身，所以你嗰啲咩健美比赛，你见到嗰啲连只脚都玩到好似田鸡咁咧，其实真系好努力先得噶，我想讲，同埋亦都有啲可能净食埋。弱啦，我唔知啦嚇，咁咯，唔係咁容易嘅，所以我覺得你嘅香雞腳咧係可以接受嘅。 係，你都可以媲美啊，其實。 同埋我都係， 有時係，我哋香雞腳，所以佢會為依樣嘢變白，你明白嗎？ 香雞腳俱樂部嘅 香雞腳三人組， 你又係香雞腳 咩？我又唔覺得你雞腳喎，你鴨腳嚟喎。 係雞喎。 你應該係嗰啲 雞都唔入流， 你啲腳趾又破，你游水又， 仲要係白雲鳳爪啊！ 我想问女仔咪好中意自己有香鸡脚噶 ？Instead of 一啲嗱有嗱，对唔住啊，冇贬义吓，即系有啲人话有啲女仔咩足球脚， 我咪系咯， 夹 咗 嘅， 我系夹咗 嘅，系咪你哋会倾向宁愿中意香鸡？ 你冇 点解唔系？点解你系夹咗脚咧？我唔明。 我系夹咗脚，系啊， 粗啊， 我比较粗，系小腿系比较粗嘅，但系其实俾心机， 会唔会宁愿香鸡脚？ 其实应该咁样讲，女仔最靓嘅脚趾嘅就系嘅脚咧，系应该系乜嘢咧？系叫做筷子脚。 又或者叫做圓骨腳， 誒 唔單止係講緊小腿，係講緊嗰就係由你嘅大腿一路落去嘅話，係一樣咁闊嘅，咁就為之最靚啦。係啊， 有冇一年㗎？ 你喺街度見到啊？你喺街度就見到啦，你鹹濕仔， 誒睇誒有啦。 但係你覺唔覺得腳係好難練㗎？無論你想要咩書，即係通常人都係八成都係天生嘅，你好難將佢改變。 但係我覺得女性有一個優越嘅地方就係咩？佢哋有高踭鞋着，高踭鞋着其實 拉翻 小腿， 冇錯， 個 重心又向住前邊。 即 係 譬如我想練呢 一 個腳，我唔可以着對高踭鞋，你覺得你咪變態咁樣？ 但係真係可以嘅喎， 其實可以 嘅，係啊，有人有咁講過。 隱形高踭波鞋咯， 係啊，即係戰嗰啲嗰啲嗰啲 國王的新波鞋 咁都 OK 㗎。 但你嘅身形好好啦，小羊羊，你比較 可以再好啲㗎。 嗯哼， 即係你叫我嗱拍，我覺得影相 OK 嘅，但係你叫我要除衫拍 video 咧，就都係爭啲，因為你影相會拉翻橫少少。 係嘅， 我太薄啦骨架。 嗯，我都覺得你唔夠厚咯。係啊，你就係嗰啲即係比較 lean 啲嘅，係啦，比較精幹型啲嘅。 所以今日都請教阿懶， 係，好啊，俾心機啊， 因為你今日帶埋啲道具， 係啊，唔係。是阿懶，我就同阿懶先傾 嘅。 我話你用乜嘢指標去量度我得定係唔得啊？咁個係最直接嘅方法， 磅數 就磅啦。咁我就咦，我屋企有個磅喎，咁我就我特登喺個深坑嘅櫃桶入面抄啊抄啊抄，抹曬上面啲塵啊，叉翻個電啊。 你唔出聲，我有啊。系啊，我有一個直頭 自己做嘛， 系乖。咁其實我都可以幫你嘅，我哋都係第一個 team 一個 family 嚟嘅啫。係啊，我有一個嘅就直頭可以企上去嘅話，可以測埋你自己嗰啲肌肉啊，同埋嗰啲嘢， 因為 嗰個幾 磅數啫， 幾好嘅。 咁我覺得陣間我哋每四位主持人都可以磅一磅嘅， 好啊， 使唔使入一蚊啊？ 你入俾我，入落我呢度， 跟住佢會打一個票出嚟， 係啊，張卡仔喎，你今日運氣， 你知唔知佢哋講緊咩啊？因為以前係啲磅重機。專擺戲院大堂嘅， 咁呢個又未 係啦。咁一入一蚊， 企上去入一蚊，係啦，佢就會有張飛仔彈出嚟話俾你聽嘅啫。你今日嘅體重係幾多？仲有佢亦都會講埋你嘅運程嘅。 我就一口述俾你聽，馬老師幸運星指數五粒星， 好嘢好嘢好嘢。即係呢啲懷舊嘢咧，你唔知啦。好似最近咧有個新聞咧，就講一啲玩嘅樂園啦，掟嗰啲街磚啊，啲代幣又咩大過個界咁樣。 係啊， 我就諗翻起我哋細個咧，成日玩嗰啲掟。戒指唔知你有冇玩过先嘅，好似嗰啲好似浴室嗰啲咁嘅瓷砖咁样嘅，就掟一蚊，但系通常都系嘅，因为佢滑噶嘛， 削线 咁样，其实命中率咧，我觉得都系偏低嘅。我唔记得我有冇赢过香港胶嘞，但系 系人都赢过输过啦， 系啊，但系嗰啲都系我， 系啦， 以前有冇人拗嘅？ 我点会记住我有冇赢过香 港胶？唔同，今次要拗，我觉得系真系嘅， 因 为 都 嘥晒，系啊，佢一定会输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話咁嘅情況之下，我以為我自己贏咗，但係點不知嘅就我幫你睇過就係啊，你嗰個代幣根本係永遠都會擲界嘅，咁又有啲唔係好公道。 講呢個時候，我諗起細個成日聽嘅，但我未去過麗園啊嘛，係嘛？ 麗園 你未去過？ 我未去過。 係啊，因為拆咗你都未出世， 出奇都未出世， 係啊，好細個。 但係有個再可唔可以叫係玩人嘅咧？呃人嘅咧，就係有個桶啦，你垃圾桶咁樣咧，抌個波落去，你點樣抌咧？佢都係彈翻個波出嚟噶。 咩遊戲嚟噶？咁點贏啊？ 就係你要揼咗佢個波，點可以彈出嚟先可以拎到個公仔咯？ 你喺邊度玩噶？ 嗰個垃圾桶係打斜擺噶啦。咁你要抌個波落去。 都係呢啲樂園㗎。 都係啲樂園入邊。 咩樂園嚟啊？失樂園。 乜樂園都有。冇玩過咩？ 波波樂園。 你玩完，你玩完一定好失落啊？係咪？失落贏嘅。 好難 贏。我贏嘅。 我冇玩過呢個。 我唔玩嗰啲噶，因为我觉得一定唔会赢噶，系啊，即系个命中率一定系比较低。 咁有冇去过海九公园嗰啲啊？ 海九公园有，海九公园 嗰啲摊位游戏都有嘅。 我中意嘅就系仲有系嚟紧嘅就系10月31号咯。哇！我觉得系好玩嘅，系啊，因为佢会夜晚黑都开，咁跟住佢有好多嗰啲工作人员咧会扮鬼扮马，无端端喺你前面，哇！我觉得好开心，你明唔明啊？ 我大学做嗰啲 part time 啊。 我知啊，你有講過，幾開心噶。 做過兩年都幾開心。 有冇俾人打啊？ 誒，咁冇嘅，因為咧，誒做嗰 喺屋裏面真係唔係想打你啊，係驚啊嘛。 會喺櫃屋入邊嘅同事咧，係會話啲女仔會打佢哋，會揸佢哋嘅。因為太驚啦。 我唔知可以喎， 係咪蝕咗啊？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 即係但唔得嘅，呢個係唔建議，都唔好嘅。 因為 演員。 咁但係我哋喺個遊誒樂園入邊，我哋著曬衫啊，化曬妝咧，可以同佢 去。你嗰陣扮咩啊？ 我有扮過白無常啦， 會 白無常啦。 上面寫咩咩 一件發財， 一件發財 係啦，有個一個波浪大嘅頭咧。因为成个身都系蓝色嘅，所以大家个游客都叫我做蓝神。 但系有个咁、有咁嘅鬼咁样， 呢个系佢有啲系 creative 啲嘅嘅 actor 啊，吓，几好玩啊，系啊，可以谂下。 不如我哋啊，风骚爆人嗰日又啊， 我哋又可以啊， 整个碌出嚟 啊。可以啊，咦，你翻嘅喎嗰日， 系啊， 我哋可以 扮你扮马面，我扮羊头咯。 唔系，头先你唔系咁讲噶，你话着条泳裤 翻嚟， 系咩？ 你应承过我哋， 你听错咗啦。 王菲嘅呢个版本，呢个星期一嘅早上十点二十九分，听紧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十一点钟之后，我哋一样会有姑姑啊学古文，同埋讲下电影电视嘅。十二点有淑女关注组，咁多节目，梗系唔好行开啦，系嘛？先系十点半新闻报告。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二十款黑朱古力同埋九款牛奶朱古力，喺其中一款样本检出重金属镉含量超出欧盟规定上限，另外绝大部分样本属于高糖食物。部分样本检出的糖含量或者总脂肪含量都同它营养标签所标示存在明显差异。 測試顯示當中一款黑朱古力樣本檢出的鎘含量超出歐盟規定上限 17.1%， 長期進食可能損害腎臟。測試又指出牛奶朱古力的平均糖含量較黑朱古力高九成，但平均總脂肪含量就以黑朱古力較高。其中一款黑朱古力样本，无论总脂肪含量或者饱和脂肪含量都是全部样本之中最高，而检出量更加比它标示的数值远高出 23% 和 129%。 消委会已经将样本转交食物安全中心跟进。红磡嘉围村嘉廉楼六楼一个单位，朝早大约九点半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冇人受伤。现场所见，单位外墙熏黑，几十个居民疏散到地面。尖沙咀分区警署报案室热线电话将会在中午12点起试行电话语音系统服务。警方发言人话，市民的求助个案一般可能涉及不同政府部门或者警务处的不同单位。电话语音系统之中，市民可以透过案件输入模式，按事项的不同类别获取更多报案资讯，选择所需的报案途径或者接通报案室。发言人重申，报案室热线电话3661-1650为处理非紧急事件而设。市民如果遇到紧急事故，应该致电999或者供已登记听障或者语言障碍人士的紧急短信求助热线992。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三发表上任之后第二份施政报告。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对于盛传会就楼市需求管理措施设辣或者减辣，他期望当局做到两个确保，包括确保持续造地不变，避免重蹈覆辙，亦都要确保怎样帮助年轻家庭首次置业。他又说，去年施政报告没有告别劏房时间表，期望新一份施政报告会交代。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说，政府推出不少针对支援清贫家庭儿童的项目，但是金额和名额比较少。社协呼吁特首在施政报告关注贫穷儿童课外学习和潜能发展需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夜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三和四雨势较为频密。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34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25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9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36元，跌8仙，腾讯控股302元，跌4.8元，美团113.2元，跌4仙，京东集团104.1元，跌1毫，建设银行4.66元，升2仙，信宇光学科技63.9元，升3.15元，友邦保险69.05元，升7.5元，药明生物50.1元，升1元，中国海洋石油13.62元，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45，瑞士法郎0.902，加元1.364，人民币7.308，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1786点，跌529点。港金报 17,930元，升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29美元，卖出1,92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消防局对出啦。咁而家龙尾喺太古城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太古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新墟至到安定村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咁黄珠路左转翻去屯门公路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海皇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干诺道西天桥近山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小西湾、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咯，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好咗。 嘿，系唔系真噶？ 嗯，仲冇晒烟味添。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我都叫班朋友戒烟。 全世界睇好你戒，大家一齐加油啊！快啲打1833183戒烟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更多时候唔系上天嘅安排，而系你嘅选择。 算好了，多么不舍也。 一些事说好了，但是没有如期发生，以遗憾告终。三人希望透过这首作品去提醒自己和乐迷珍惜当下，爱要及时。作曲安俊豪，填词 T-Rex， 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夏威。上榜五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安俊豪说好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100分。Yeah!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星期一早上咁啊，有时咧打仗都要休下战咧，咁样。我想问大家咧，如果同你另外一半咧，男朋友、女朋友咧嗌交，但系有啲嘢你本来系应该帮佢做嘅，咁嗌完交冷战中咧，你会唔会做咧？咁样，因为有个咧人哋嘅太太咧就喺网上啦，佢就摆咗一段佢自己 嘅做法。咁啊，啲人就不同嘅意見啦。咁有啲人就話：，誒、哎，梗係唔好幫佢啦，咁樣嗌緊交咁。但係有時咧，係阿馬老師，我見你咧即係吞吞吐吐想講啲嘢，你請講。 唔係啊，我懷疑係咪你自己個人嘅嘢？我喺度諗緊。 你而家覺得成日所有嗰啲嗌交都我， 有啲情節好啱嘅，係啊，好你， 冇錯， 你屋企。 我諗緊用一個戲劇嘅手法幫你解決問題。 冇錯，又或者就講朋友。 冇錯啦， 天資嘅手段係嘛？神出不過，我嘅得。 其實你咩事啊？你講啦，係 啊， 你兩個有咩事嗌交？你講啦， 小羊羊，你睇下啦。 聽日星期二咧，樹窿樹窿與阿安窿就話：嗯，我朋友有咁樣。 係啦。咪啦，讲啦，有啲咩讲出嚟，讲出嚟，系啊。 咁啊，有个人哋嘅太太啦，佢每日咧都会帮嗰个老公做饭盒，即系点讲咧，即系整个饭盒便当啦吓。起码我唔会有呢啲嘢嘅吓 ，OK， 即系唔系我嚟啦吓。 咁便当都唔帮你整啊？ 就有一日嗌咗交，咁佢就好挣， 小鬼，一人小鬼， 好挣扎啦。佢衰佬，我今日仲帮唔帮佢整咧？咁样，咁啊，收尾咧，佢系有整嘅。咁啊，啲人咧都觉得几幽默同埋几好笑嘅。 哦，我知，整到里面系都有啲血啦，咁嗰啲 嘢， 一 撇 嘢， 加料啊，冇咁核突，冇咁核突。其实好简单嘅啫，佢摆咗一对筷子，同埋滗咗一羹白饭，就系咁样。 咁都好应该啊。啊！ 仲有撒少少芝麻，即系叫有少少味， 都叫有整啦。 嗰啲都要有得食啊！ 你会点啊？幽默喎，系啊！我会 send 俾佢就话：嗯，今日个饭档好好食， 其实咧可以即系转化为即系和好如初。 冇错，我就会觉得系咁样。 但系调翻转嗱，佢而家就不羹饭嘛。但我喺度谂紧，如果佢哋喺度冷战期间，个老婆依然整一个好好味同埋好靓嘅饭盒俾佢个老公咧，可能个老公会自己都会觉得有种愧疚。 不过佢可能佢条气。 幽默處理， 我 中意呢只。 唔係啊，我嘅意思嘅就係話，你而家擺到明嘅就係個女方好唔開心。係 啊， 咁既然係咁嘅話，佢已經咁樣嘅話，我覺得再作為個男方就可以咁樣嘅話，再優翻佢一默。係 啊， 係 啊。例如話呢啖飯我啃得落，係啊， 係因為你整嘅， 冇錯 啦，食乜嘢我都食得落， 白飯都好味。係 啊， 咁啊即刻冇交 氣都啃。 但係反嚟咧，如果佢真係唔整咧，咁個長交就更加再 就更加冷啊。 落去啦，系 哇，就系、是、所以一路冇整俾你就系咁样，几多年啊？ 十年 啦。OK， 咪就因为你唔识回应咯。嗱，我觉得呢个系个艺术嚟嘅，系啊，真系个艺术嚟嘅。同埋嘅就系你亦都要俾佢大方。如果唔系嘅话，你是但一个人，你永远啊，你又计我又计你嘅话咧，呢场交应该打唔完噶啦。系啊，但如果有一个人系能够包容嘅话咧，就冇事嘅。 因为冇办法，男士永远都要 say sorry 噶啦。即系呢个系 我 嘅谂法。 我唔同意，我係會 say sorry 嘅，係啊，我有時諗諗下都覺得自己嗰陣公主， 個個好似 我都同佢講對唔住，我真係同佢講對唔住。我試過嘅就係咩咧，鬧鬧下交，鬧到去到一個地步嘅就係為鬧而鬧，你明嘛？即係總之我就我為咗贏你，咁跟住我就不停咁樣講埋啲嘢，自己都覺得好荒謬。咁跟住先我同佢講，我就話對唔住。我哋唔好再鬧，因為其實已經鬧到咧成兩點幾三點鐘，你明唔明？夜啦，我哋瞓覺，真係冇事瞓覺。哇！我覺得嗰次真係個好大嘅進步啊！即係你截停咗成件事佢啦，因為你知道去到咁樣落去嘅話咧，你都係 嗌到天光啊！ 嗌到天光， 同埋越嗌越唔開心，你個情緒會升温。 同埋為咗贏一場交，冇咗個家，為乜咧？ 知唔知啊？小羊羊，你第時 收到 你明未啊？ 啱先我以後唔會再頂撞你噶啦。啊！哦，原来咁样， 做咩咁奇？ 咁你哋咧，你哋有时咧，譬如你闹交嘅话，你有啲咩嘢可以令到大家即系可以即时可以冷静啦？ 我觉得我处理方法真系好差。 但你又唔可以唔出声嘅喎，我话俾你听。 我就系唔出声嗰啲。 系啦，男士唔可以唔出声嘅。 即系等佢收声，即系你总之忍佢闹咩都唔出声。 我即系成世人都系咁样样，我觉得最失败呢样嘢，因为好多时咧，朋友同我出去食饭咧，觉得我哇成日氹到大家好开 心 啊，咁啊一定佢又好幸福啦。其实唔系，我真系唔出声，永远就系我都唔 即 系 闹交嘅时候唔出 声。系啊，我真 即 系 无论边个啱都好啦，都唔出声。 但系对方有冇同你投诉过？就点解你唔出声啫？其实我同你讨论紧啊嘛。我同你讨论紧某啲嘢嘅时候，如果你要唔出声 就得咯。如果即系讨论， 即系你又当冇事啊咁样嘅。 好，咁你点样 define 系讨论同埋闹交？ 睇个语气咯，即系你 feel 到咧，我有一个，喂，我有一个语气越嚟越高。其实嗰个唔系讨论，我哋话放慢啲。我通常就系咁嘅，因为如果大家个情绪唔好咧，唔好仲唔好讲嘢住。我哋可能分开，可能五分钟先。 嗱，你做好嘅，你话大家唔好讲嘢住啊，但佢直情系。自己習斷咗唔再講嘢，咁其實對方會越嚟越嬲嘅，即係你越唔出聲，佢越嬲。 係啊，你知㗎係咪？ 你知噶，但你有冇改善咯？ 冇啦，就 呢个就系大家沟通嗰个方式咯，系啊。 但我觉得咧，我唔知系我身边啲朋友啊，我自己 你有经验咩？ 我通常系 咁 咧，系点啊？嗱，我有试过呢个方法， 咁硬啫嘛。 唔系，你唔好话就系另一半啦，同乜嘢人都闹声交咧。你先用个语速去大慢翻佢， 啊、 我哋慢慢放轻啲先，嗯、你唔好咁心急先，好唔好？即系你咁样慢慢拖翻啲字，佢都会好似，比如有阵时讲嘢好快，有冇快？你用咁慢嘅语速咧，你会大慢翻佢咧，佢就会冷静。 咁啊系嘅，但要你自己嘅情绪都平静先得。 你好烦喎， 点解啊？ 咁慢 咁佢，咁佢就 話俾佢聽，我聽唔到你講嘢咯，係啊，我聽唔到你講嘢，你可以講慢 啲你想點先？即係你慢慢。 但我又覺得你玩嘢，如果你咁， 係有少少係覺得好煩啊！痛痛 對方，咁對方咪會覺得你鋸花，即係覺得你都唔係想鬧交 玩嘢。 係啊，我哋唔係鬧交啦，你係咪討論先？ 咁而家 slow motion 啊， 係啦，有種用 slow motion 以柔制我，我覺得係得㗎，係得㗎。 嗱，我覺得要都係同唔同嘅人咧，佢會真係你鬧唔到交嘅。天秤座嘅人係鬧唔到交嘅。 系啊， 同天秤座嘅人真系闹唔到交嘅。 天秤座想闹交， 因为佢哋系啦，除咗佢想闹交，但系绝少，啱唔啱？我同天秤座嘅人系完全闹唔到交嘅，因为佢哋系唔出声，有时耐唔耐嘅话咧，佢就会弹一句。 我会出声嘅， 系啦，会出声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唔会同佢闹到嘅就系，即系哇，你真系捻住佢咁嗰种咁嘅程度。 其实嗌交有阵时你觉唔觉得咧系自己管唔到个嘴啊？因为有阵时咧，本来你唔讲嗰句咧，唔踩多一句咧，系冇咁恶劣嘅。但系有时你就系忍唔住，你就系要俾埋嗰句 听。你就系成日都系踩系咪？系嘛，成日都系越揿越出鼻嗰啲。 嘴咁跟住，本来都唔使嗌咁耐。你有冇试过呢啲啊？即系本来你讲笑嗰句咧就冇事。我唔系嗱，我唔系好似你嗰啲完全唔出声。即系有啲本来即系好 hurt 嘅说话咧，系唔需要讲埋出嚟嘅。 但系你会讲系咪？ 间中啦， 系啦，你一定系讲嗰 个。阿弥陀佛，我都系个凡人嚟啫。 同埋嘅就系闹交嘅时候，你要用把声再大声，再大大脾气啲， 要 个 声威声势啊嘛。 系啊， 冇意思嘅，咁 系一定唔掂 嘅。 系啊，系啊，我系试过有一次。我覺得就係冇，我係完全死喺佢手上，就係、是、鬧交、鬧交、鬧交，咁啊差唔多咧就已經係要煮飯。我好似有講過，咁啊就係差唔多要煮飯嘅情況咁。咁佢係嬲嬲嘅話，就梗係匿喺個房嗰度咧，唔煮飯，豈有此理！大家一齊冇飯食，點啊？ 拒絕。 我咧就闩埋道门咧，喺细间房嗰度咧，听住个 headphone 咧，就喺度睇戏。点不知无端端嘅时候咧，间唔中又听到出面啲铿铿铿，谢过吧。我唔知佢整乜嘢啦。跟住心谂你系死嘢，就咪自己整嘢俾自己食。点不知无端端嘅时候咧，就见到跌跌跌跌跌，个道门咧开始烫开，跟住就攞到一个盘，见到佢攞咗一个盘，上面咧就又有饭啦，有两个餸啦，同埋有一碗汤。跟住咧跪住咁样入嚟嘅时候就话。公主唔好嬲啦，食饭先啦。 哇，正啊！ 冇得嬲啦， 系啊， 啦仲嬲 咩？ 都咁啦，你想点啊？ 冇错， 抬紧你落台啦，而家 就系煮埋饭啊，跟住仲要系公主食饭啦，食饭先啦，唔好嬲啦。跟住你系笑噶，因为成件事就头先我哋所讲啦，就佢好幽默地去将呢一件事，既系大家都你唔煮饭啊嘛，我煮埋俾你，系咪？我仲要嘅就系低低地放低自己嘅身段，然后你叫你做公主。 你有冇叫佢平身啊？ 有冇喂埋你食啊？ 冇，但跟住你就冇啦。 系啦， 呢件事你就永远都会摆喺大家之间，就觉得啊，其实系可以咁样咯。 可以可以，认真系可以。 等我都试下先。 你试下啦，仲要叫公主，你明吗？你一定要叫公主啊，即系好卑躬屈膝咁入嚟，公主食咗饭先啦。 即刻揽埋粉嘅 话 ，OK 啊。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老歌是一把开启回忆的锁匙。年轻时候不明白为什么有些长辈喜欢听旧歌，直到现在自己都做了人家长辈，才明白那个原因。因为很多老歌的旋律和歌词带有那个时代的韵味，亦都有他们青春年华和童年的时光，里面包含他们的爱、恨、情、仇，有他们人生的酸、甜、苦、辣。最重要有他们很思念、很挂住但是再见不到的人。当某一首老歌进入我们的耳仔的时候，会唤醒当年的回忆，心里面会重温当年的时光，见回当年的人。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条锁匙，一台时光机。当老歌的歌曲旋律在耳边响起的时候，会瞬间打开尘封已久的回忆，唤醒当年的点点滴滴，心头重温当年的欢笑或者悲伤，有讲不尽的爱恨情仇、青春年华。相信每个人都感受过，突然之间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它的旋律、歌词会轻易地打开你内心深处，被锁住好多年的某一段回忆或者某一个人，一些尘封了的往事又会走出来。所有跟这首歌有关的人、事、物、景，一幕幕好像走马灯咁再在脑海出现，心情会随着音乐的旋律，有时会会心微笑，有时会忧伤无奈。对于某些年轻人来讲，享受着青春的年华，而对于一些中年的人，他们只能在老歌里面回忆他们的青春和消失的童年岁月。每个人都有往事，每个人都有青春，虽然青春是一去不复还，但在老歌的旋律里面，我们找到这些消失了的人、这些事、这些光景又好像再翻回来。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watching Casablanca Back row of the driving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Popcorn and cokes beneath the starsKing champagne and caviar 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 I thought you fell in love with me Watching Casablanca Holding hands in the paddle fans In Rick's candlelit cafe Hiding in the shadows from the spotRocking the light in your eyes Making magic in the movies In my own Chevrolet Ooh, 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 Just to 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人添。嚟啊！ 骏马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20款黑朱古力。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咧就系、是、可以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阿杨洋， 马老师， 医生姐唔该。 上个礼拜你冇翻啊？ 系啊，医生姐， 系啊， 唔系啊，上个礼拜打风啊， 系啊， 系咯，关咩事啊？ 系啊， 打风 咁啊，疯子， 发疯子， 我就系疯子，我嚟啦啦啦啦，冇翻张疯子， 我个人就系疯子， 得啦得啦得啦，问下你啫，你唔使咁惊，后边个对眼咧发， 系啊，碌到好似灯笼咁大， 我真系医生姐咁样， 系啊，好，今日我哋讲乜嘢咧？ 筷子， 筷子。 大姐，喂， 我記得上個禮拜講乜嘢啊？講零食， 係啦，零食店。 上个礼拜好成绩啊！ 系啊，佢上个礼拜好 犀利 啊！ 佢话因为我摆到话， 系啊，阻止晒， 佢话黑住佢。 你系一嚿半脚石， 系咪？我一次讲半脚石咩啊？你走亏心智多， 系啊！佢 把握 佢 只手， 跳开，跳开， 系 OK。头先佢好有信心，你系一嚿半。好心你坐在佢隔篱，你过嚟呢边，我同你系啊，你等佢自己一个 麦。好，老师嚟， 系啦。 今日讲筷子，筷子咧系中国即系有几千年历史嘅。 好劲啊！ 同筷子有冇啦？能噶？ 冇啊！唔好睬你啊！你知唔知咧？即系除咗筷子之外，如果一套三件嘅即系食饭嗰啲工具咧，仲有乜嘢啊？嗱， 刀叉、羹、 镬、镬、碗， 然后咧 碗同埋羹咯， 系碗、筷子同埋羹。 嗯， 以前刀叉都有嘅，不过咧后来咧，我哋就唔想刀光剑影嘅喺张台度，所以咧就演化为净系 筷 子， 但真系好犀利噶。刀叉咧有时咧整唔到嗰啲嘢嘅话，筷子系可以夹到噶。 筷子 好劲啊！ 古时叫做咩咧？ 姊妹花， 我学过嘅，我唔知系咪咁读， 系 柱子啊。 柱子 哦， 就是、竹 花头一个者， 系啦，即系夹住菜咁样个柱就系啦， 柱 系啦，呢个字咩意思咧？ 竹花头即系佢哋以前嘅筷子系用竹做嘅， 诶，聪明，越嚟越聪明，我夹住呢嚿半脚石， 冇可能噶，佢根本冇可能聪明噶，有呢个半脚石喺度， 我揽过佢噶嘛，傻仔。 咁除咗竹花头，仲有啲咩意思啊？ 下面 有个者字， 系咪夹嘢咁嘅意思啊？ 唔系， 同象有关嘅 咩象？ 象咯，咪象牙？ 象一只象， 唔 系， 唔系， 竹系用竹做， 即系用竹做嘅筷子一个者啊， 即系上面咁嗰个者系咩咧？ 个竹一夹住嗰嚿嘢， 我 知， 唔系 个顶， 系啦， 咩顶？ 即系嗰啲煮嘢食嗰啲锅 啊， 哦，我估 系咁， 我都学半句醒啦。 佢真係個頂裏面咧，其實就係類似打邊爐咁樣樣，佢兩支竹咧 夾， 其實 係 啦， 夾啲嘢食， 夾嘢食啦。咁以前咧嗰個筷子係用嚟做咩嘅咧？你估？ 揾嚟 最早期唔係我哋夾嘢夾，以前 係夾嘢夾乜嘢咧？ 哦，夾嘢俾人食， 唔係 揾嚟夾乜嘢？ 夾 肉咯， 夾肉 夾菜食嘅。咁食飯係用咩咧？ 羹羹 系啦，啊你真 韓國人都係噶，韓國人佢哋係唔好少，你見到佢咁樣攞起碗飯咁樣食噶，佢哋用羹筆噶， 用羹去筆飯，筷子咧用嚟夾菜嘅，就係咁啦。明唔明啊？ 我哋細個咧，阿爸阿媽叫我哋扒飯，即係用個筷子咁撥撥撥落撥落口咁扒飯， 快啲扒飯啦，唔好淨係食餸，要扒多啲飯，唔好淨係食餸。好似啲人咁讲， 咁后来点解个住改为筷子咧？大家有冇谂过？ 因为食嘢食快啲咯， 唔系 快，点解 关于呢啲系啊？即系 关于啲咩噶？ 关于啲民间嘅禁忌啊， 禁忌。 哦，因为嗰个姐字系唔用得嘅，因为可能嗰阵时候有一个皇帝咧，个名咧就叫做阿姐。 收视， 几有创意喎！呢个猜测。 但我叫佢收钱， 我最憎人哋叫我阿姐啊，跟住就唔可以啦。咁样 姐仔大姐， 关唔关原有嗰个事啊？即系个姐字， 唔系个读音字，个读音就叫住啊， 住啊嘛，住即系停 啊，冇错， 就唔可以停啦， 指住 系， 系啊，系咪咁意思啊？ 佢真系有啲聪明， 系啦，我都话噶啦， 做开你半脚石啊， 就 王 咩？ 就 王二点零啊。 其实咧嗰时咧，因为咧江南咧好多船家。咁即系船咧，如果好似个筷子咁样停咗喺度咧，佢觉得唔系几好啊。咁啊，快啲，快啲，快啲，就系将个唔叫住啦， 就 叫 筷 子啦。你识唔识揸筷子？ 咁呢 个 加个子字，我想问啦，快咪得咯，快咁得咯。你之前叫住啊嘛， 系啊， 系咯，即系多咗个 柱子， 有意思， 所以咪叫筷子咯。 系啦，慢慢同你研 究。哦，好啊，我识揸筷子，我揸俾你睇啊。 我唔识揸噶。 嗱，可以咁样揸噶，嗱，我咁样夹。 我上个星期咧得，我就讲过筷子咧，其实真系好犀利。 嗯， 你头先嗰个夹物夹下咧，嗰就叫杠杆嘅原理。 冇错， 系啊，系啊，系。 一只手指喐， 中间个就系支点啊。 系啦，一只手指喐， 有支点噶嘛？ 我知啊，一只手指唔喐嘅， 就已经可以好顺利夹到。 咁啊，好多动作佢都可以。 但系你有冇试过揸错筷子噶？我细个一路都系揸错筷子， 我到而家都系揸错嘅。 你而家都 揸错，咩又揸错？ 唔系佢嗰只咯，佢嗰只系最标准噶嘛？ 可以咁样， 好肉酸噶嗰啲。 诶，会坑手嘅， 系 佢咁样， 佢呢个都还可以。我见过有啲人系咁样， 嗰啲最唔好啦，成个好 肉 咁啊 嘛， 系啊，好难夹嘅。我咧就系一个手指揿住一个手指咁样，即系搭住嚟揸，但系都系好夹得好论尽。 同埋有啲人讲嘅就系话，你揸筷子咧揸得高啦，定系揸得近咧？ 夹 得 远 嘅，同埋去第二度做嘢啊，有冇听过啊？ 有， 唔觉得系， 觉得 系啊。 上个礼拜讲过， 系点啊？ 一对筷子咧就七寸六， 冇错， 七寸六 系就代表咩啊？ 嗯， 你冇听重温啦， 长度咯， 有意思噶， 系咩？唔知 系啊， 七情六欲， 七情六欲啊， 哦，半解释， 边七情啊？ 喂，咁你咁讲， 边七情啊？ 和尚唔好用筷子，和尚用筷用手食饭， 就叫你放低啊！ 我放低筷子， 系啊，放低七情六欲啊！ 所以食嘢就要拎翻起个肉咯， 啊哈，咪就系咯，就 食 肉，食 肉个肉， 系啦，就食肉个肉啦， 同埋夹起嗰嚿肉咯， 系啊。OK， 咁啊两个肉， 你讲救命，我都系问紧你嘢喎。 系啊，咩叫七情啊？ 系啊， 贪嗔痴啊， 系嘛？ 贪嗔痴，贪嗔痴三个唔系，眼耳鼻舌， 好似上次冇讲边七情噶。 系啊，咁你唔翻去查？ 我净系你讲三金啫嘛，上次 友情、爱情， 诶，你走啦， 事情。唔系咯，我唔知啊，七情 系啊， 我从来都 地下情， 已经放低嘅地下情， 喜怒哀 乐，哀 乐 惧， 喜怒 喜怒哀 乐 惧， 贪嗔痴咯， 恐惧个惧， 恶 恶。憎户啊户， 系憎户啊户， 仲有咧， 仲有你自己查啦。 O K， 你睇唔到， 睇唔到真系睇唔到。 鹿肉系边鹿肉咧？ 鹿肉系 鹿肉啊，诶， 食 肉、 羊肉、马肉、猪肉、牛肉、 鸡肉，仲有 鱼肉、 鱼肉、 眼耳鼻舌 身意、 身意。 嗱，我啱咗呢个。我头先讲眼耳鼻舌身意咯，系啊，喺心经里面有 讲 噶嘛。 我讲七情嗰时，你就答咗呢六。 有，我记得 答快咗啊，细路仔 啱嘅，不过 fit 唔啱， 你太快啦，可能你要慢子，唔可以快子。 得笑翻都冇事， 你可唔可以快啲啊？快子，快啲啊！ 笑翻都叫你。咁筷子咧个顶咧就系四方形嘅，下边就圆形 嘅， 就代表天圆地方。咁啊扒饭咧，即系将啲饭拨落个口嗰度咧，因为你要满足个食欲啊嘛，系啦。咁就点解会咁讲咧？就系、是、配合翻民以食为天呢句说话。 哇，好有意思、啊！ 个圆形咪个天嘅， 系 啊，系啊。敬你，如果你集集得咁就好啦。但系呢个事少发生。 民以食为天呢、這个同学，唔该你造句。我本来好地地嘅，大家都。你讲 民以食为天，今日 我哋唔好嗌 民啊！我哋民以食为天，好过荡秋千。 我有民以食为天，冇得食饭，即系人都癫。 嗱，筷子咧有啲禁忌， 系咩？ 梗系有啦， 唔可以插喺碗。系 系啊，咁唔系你慢慢嚟先，我逐样同你哋考下你哋。舐筷大家知噶啦，即系呢个 筷子接筷子， 系啊，唔好肉酸噶。 迷筷系乜嘢啊？ 迷筷 系啊，迷 边个迷？迷失个迷， 迷点 写？迷失个迷， 迷筷 加错筷子， 错 迷筷系咪食嘢嘅时候？ 梗系食嘢啦，唔见咗筷子。 咁啊食嘢嘅时候唔见咗筷子，咪冇得食咯？ 跌咗筷子？ 唔系迷筷， 攞错。 你谂下嗰个迷系 有个 咩 跌咗啲饭，黐住有啲饭落个筷子度， 唔系。 飞上过河， 唔系 迷喎， 迷 关粒米事噶啦， 唔系个迷字有个米就关粒米事。 我哋系会发生嘅系咪呢件事？ 会 迷 唔系 揸 个筷， 迷 系食饭嘅时候发生嘅， 食饭嘅时候啊， 哦， 即系你谂， 我 把 嘢插咗落个鼻度， 唔系诶， 调转咗，调 咗筷子，唔够筷子用， 系你个人嘅行为嚟嘅， 个人嘅行为， 响张饭台食饭， 插住个即系冻个台面， 唔系 系咩？ 个筷子咁样笃个地， 唔系 笃个台。 咁迷嘅感觉个样会系点咧？ 好迷， 好迷啊！ 好迷茫， 系啦，迷茫 跌咗落地。 乜嘢最迷茫咧？哇！见到碟数又想夹呢嚿，又想夹嗰嚿，系咪好迷啊？ 哦，即系其实你就唔知夹边嚿。 拣餸系咪 拣 餸啊？ 对筷子一路移嚟移去，你有冇试过迷筷啊？ 都有啊，一嚿鸡啊，边嚿鸡肉好咧？啊呢个嗰个又 唔得噶，细个时候咧，嗰啲老人家话唔准咁，远啲都唔得啊，即系飞将过河都闹噶。 移筷又系咩咧？ 边个移动个 移？移动个移， 就系夹去人哋远处嗰啲。 迷 移筷哦，自己个筷子本来应该摆喺侧边嘅，跟住你又唔知移嚟移去咁样，即系嗰时候摆喺前面又摆喺后边，跟住咁样。 你做乜要咁样啊？ 好似打麻雀咁， 系咯，移嚟移去咯，将个筷子 移筷咯。 唔系，其实意思其实都同啲送菜有关嘅。 哦，专家自己中意食嘅嘢， 唔系 飞上过河咯，真系 翻嚟覆 哦， 反 抄嗰啲送啊， 都系唔好嘅， 都唔得噶。 扭筷又系乜嘢啊？ 边个扭啊？ 扭喺手边就话小丑，即系扭住扭筷。 哦， 有时 反咁样， 将移筷 咁样 再推前一步，啱， 即系再 啱 劲啲，劲啲嘅 转到佢， 抄嘢， 劲啲嘅反送。抄到成啲乱， 我知， 跌咗地， 揸条鱼咁样反转。 同粒饭有关啫， 同粒 饭有关 系 扭筷啊， 就系咧， 就系插一碗啦。 唔系你个筷子咧，有粒饭咧，你就咁样怼埋嚟咁舐啫。 哦，咁即系舐饭 系啊，即系舐。 即系你自己个筷子，唔系人哋个筷子， 点会舐人哋个筷子啊？ 人哋个筷子有粒饭你攞嚟 ，OK 噶。好，呢个叫扭筷咪？ 扭筷， 记住啦， 无聊。 插筷大家都明啦， 系咪？真系插筷， 唔吉利啊！ 咁啊，跨筷就系咧，头先讲 飞象过河， 飞象过河啦。大家记住啦， 知道 扭筷系乜嘢啊？ 扭筷系咩嘛？舐个嘴面扭啊嘛。 系啊，你个筷子上面有一粒饭之后，跟住你舐过就叫扭筷。 系自己个筷子。 生筷系咩啊？ 咩话？ 生筷。 三块 生啊，三块 食喎， 生日快乐，三块 呢个同学 讲嘅， 同学几好呢个同学， 三块三块三块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孔凡毅话：夏季流感高峰接近完结，玛丽医院相关入院人数同重症人数开始减少，反而多咗新冠患者入院，重症亦都多咗，主要系长者同长期病患者。佢推断11月中至11月底系新冠个案爆发高峰，12月会回落，然后到出年2月。农历新年期间再有冬季流感高峰。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夏季流感高峰入住重症和死亡人数都较新冠疫情前高，他认为最重要是小朋友、长者和长期病患者要接种流感疫苗。他又预计本港11月可以给长者和高危人士接种最新的 XBB 新冠疫苗。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发布最新的香港及大湾区薪酬趋势调查结果，两地今年整体平均基本薪酬分别上调 3.8% 和 5.5%， 展望出年超过60%本港和近30%大湾区机构说会加薪，加幅分别 4.1% 和 5.4%。人力资源管理学会联同内地人力资源企业中智公司在今年头三季进行调查，香港有209间来自12个不同行业的公司参与，涉及超过13万个全职雇员。大湾区有384间来自10几个不同行业的公司参与，涉及超过15万个雇员。人力资源管理学会会长孔于仁说，本港人才荒情况仍然严重，他认为雇主应该采用多管齐下的方法，包括混合工作模式、弹性工作时间和良好办公环境等，吸引和留住人才。消委会测试市面20款黑朱古力和9款牛奶朱古力，在其中一款样本检出重金属镉含量超出欧盟规定上限，另外绝大部分样本属于高糖食物，部分样本检出的糖含量或者总脂肪含量都和它营养标签所标示存在明显差异。测试显示，当中一款黑朱古力样本检出的镉含量超出欧盟规定上限 17.1%， 长期进食可能损害肾脏。测试又指出，牛奶朱古力的平均糖含量较黑朱古力高90%，但平均总脂肪含量就以黑朱古力较高。其中一款黑朱古力样本，无论总脂肪含量或者饱和脂肪含量都是全部样本之中最高，而检出量更加比它标示的数值远高出 23% 和 129%。 消委会已经将样本转交食物安全中心跟进。以巴冲突持续，以色列说超过1400个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当局说加沙超过2450人丧生，估计有1000人被困瓦砾失踪。联合国警告加沙所有医院的燃料储备将会在未来24个钟头内耗尽，几千个患者的生命将会面临危险。而加沙民众的处境日益恶化，水、食物、电力和药品供应严重短缺。以色列军队继续在加沙附近集结，预计将会发动地面进攻。联合国就说中东正处于深渊边缘，要求以色列容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夜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三和四雨势较为频密。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20点，跌92点，总成交金额34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68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35元，跌9仙；腾讯控股302.2元，跌4.6；京东集团104.4元，升2毫；美团113.1元，跌0.5；建设银行4.65元，升1仙；信宇光学科技63元，升2.25元；中国海洋石油13.64元，升1.2；友邦保险69.1元。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3.76仙4，跌4仙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51，瑞士法郎0.902，加元1.364，人民币7.309，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63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1698点，跌617点。港金报17910元，升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9.19美元，卖出191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赤咸道北过海就排到芜湖街，而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就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要提提大家一啲嘅特别封路，黄大仙蒲岗村道有紧急嘅路面维修，蒲岗村道同埋凤德道交界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咁另外长沙环泽辉街都有紧急维修嘅，泽辉街去明爱医院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底去小西湾、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同埋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有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哲在训练的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他更接到一个极大的坏消息，主角沈周周的终极一战还打不打得下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0日。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4-25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十一点搭八，咁啊讲下啲电影电视啦，咁样咁啊今个礼拜咧，我想讲一套内地嘅电影啊，叫做《点点星光》。在场嘅有冇睇到啊？有冇睇过呢出戏？ 《 点点星光》两年前啊，咁呢个广州广播电视台拍嘅一个小朋友电影。哦、大家唔中意中唔中意睇小朋友做戏啦？嗬， 中意啊！ 系啦、我记得以前睇呢个小时候咧系咁样，一大班嘅小演员咧，即系好真、好淳朴，亦都你会觉得系佢真系做紧嗰、那个嗰、个人啊，就唔系演紧戏。咯咁样，呢套戏咧讲乜嘢咧？就喺呢个广州有间叫七星小学，咁有队跳绳队，哇！喺个老师一路咁样训练啦，即系当然系好严厉咁样训练啦。喺训练嘅过程之中，又谂啊，点样可以令到跳绳跳得更加快咧？咁样，最后咧系攞到世界冠军嘅，咁啊真人真事改编啦。故事一开始嘅时候咧，就讲一对孖仔啊，坐咗喺度，跟住老师就问：点解你入跳绳队啊？咁样，咁佢哋望望自己对鞋，佢答乜嘢咧？因为你哋话入咗跳绳队咧，就有一对新波鞋，因为佢哋撞自己脚上边咧，已经系嗰啲开晒口嗰啲。 咩年代嘅呢套电影？ 系最近嘅。 唔系佢诶，讲咩年代？ 佢讲咩年代？咁我又唔知喎。系啊，总之系讲翻一个好穷乡僻壤嘅地方，即系成条村咧都好穷嘅。小学咧就喺下边。咁点解叫点点星光咧？因为咧老师话唔得啦。因为校长话喂要取消啦，你哋冇咩成绩，唔得，我哋要加强训练，六点就要翻嚟。但系对于佢哋小朋友嚟讲，冇校车啦，好远啦，喺山上面行落嚟啦，行一个钟啦。咁佢六点钟要训练咧，佢五点钟咧就要离开屋企噶啦，个天仲未光嘅，所以每一个人咧揸个电筒。於是老師喺操場望上去咧，就見到山上邊一點一點一點一點一點咁樣行落嚟，咁樣喐下喐下，好感人嘅一套戲嚇。咁啊，譬如話啲小朋友對老師嘅訓練咧，覺得好嚴苛啦，好似嗰對孖仔入咗去，佢想攞波鞋啊嘛，但係點知咧？头嗰两人都俾人罚跑步啦，跑楼梯啦咁样，两兄弟就话：，不如我哋唔好跳啦，唔好玩啦咁样样。但最后都系坚持落去嘅，好得意啊！睇佢啲小朋友跳，哇，跳到咧真系好快， 好 快，好快。咁其中一个台词佢话：，你可以听到跳绳讲嘢噶。咁另外小朋友就话：，我听唔到，只要你跳到睇唔到条绳。你就会听到佢讲嘢噶，哇！你话呢个几高境界？当你跳到睇唔到条绳，又即系会套戏你影到咧，你系睇唔到条绳嘅，你就见到只手喐喐喐喐喐喐喐喐，个人个身跳跳跳跳跳，即系嗰种情景，你会觉得真系好犀利吓。咁啊，成套戏咧好感人啦。譬如有个小朋友嘅妈妈飞走咗，离咗婚，飞走咗，咁啊影一个 shot 咧，佢成日望住啲飞机，妈妈睇唔睇到我啊？咁样，即系嗰啲剧情咧系好感动嘅。咁啊。极力推荐呢一套戏叫做《点点星光》。 我想问啲小朋友，又系佢哋揾佢翻嚟就系一定要每个人都要识跳绳。 我相信系啦，因为你系拍唔到，如果你唔识跳，同埋佢 短时间好难。 你真系跳到咧，快到咧，你系睇唔到嗰条绳。咁喺一个山村山区里面拍啦，咁冇咩嘅布靓嘅布景，全部都系好旧嗰啲屋啦。但系嗰啲大自然嘅景，譬如有棵树，每一次个女有一个女仔唔开心咧，就会。坐上树上面喊啊！哇，嗰棵树靓到咧，好似仙境咁啊！即系好大好大，嗰啲树枝咧伸延好远好远。即系你会睇呢啲戏咧，会感觉好似进入咗另一个世界，去感受佢哋嗰种斗志啦，嗰种嘅辛苦咧。因为譬如话有一个嗰呢对孖仔咧。爸爸妈妈都去咗深圳打工啦，冇人理佢哋。佢要煮埋饭俾嗰个中咗风嘅爷爷食。个爷咧就食完饭咁又瞓翻低咁样。咁你会感觉系另一种生活嚟嘅。咁我觉得都系几开启到另一种嘅眼光啦，睇睇人哋个世界点样去为自己嘅理想咧系努力吓。咁啊叫点点星光。好。多谢。 好，咁今日咧，我哋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嘅话咧，我首先要多谢嘅就系阿马小强先生，因为咧就喺上个礼拜，佢会一早同我讲咗嘅就，因为上个礼拜其实基本上我哋系翻咗嚟一个钟，因为打风嘅关系，所以记唔记得？我哋就冇讲电影嘅。咁佢就同我讲嘅就话佢睇咗有一套电影嘅就非常之好睇，特别佢同我讲嘅就话系一套音乐电影。音乐电影咧，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咧，系特别有一种嘅就系无限嘅吸引力同埋魅力嘅，因为你感觉上。 上你会觉得就是说用这个这样的话我可以说是一个包装了、你始终一定会是里面的就是用音乐来去打动人一定是正面的同埋嘅就是启发人心的、以及嘅就是你永远嘅就是这些这样的音乐电影的话呢是不会说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的、我觉得永远都是 正面的 正面的是啦没错咁所以我就觉得音乐电影会啱我咁样仲要讲緊嘅就是一个交响乐团咁我觉得真係非常之好所以今日呢我哋两个都一起会讲同一套嘅电影我哋係联播嘅冇错咁要讲嘅呢一套电影就叫做因为你介绍咗之后嘅话我返去即刻搵嚟睇啦我发觉真係非常非常之好睇亦都好切合就係而家大家都好关注嘅就係以巴冲突嘅问题 嗱、我正因为即係我才疏学浅我想了解多啲即係以色列同埋巴基斯坦咁、你知啦咁 究竟发生緊乜嘢事 我又想搵一啲关于呢方面嘅电影、就搵咗呢一套、因为我觉得呢其实好睇嘅我睇咗个故事大纲呢同埋因为个导演呢原来佢係犹太籍嘅 冇错 德国人 佢、之前已经有拍过一啲电影、都係讲緊呢一个问题嘅 咁我觉得係好複雜嘅，因為佢本身係猶太人，咁同埋猶太人同阿拉伯人有好多好多故事嘅。嗱、我哋今次咧就唔喺呢度討論呢一方面嘅嘢、只係討論個電影啫，因為電影係讓我略知一二啦。你先， 我覺得電影嘅力量在於嘅就係你睇完之後，亦都會希望自己可以深入了解一啲你唔知道嘅嘢，即係例如嘅就係佢嘅背景裡面所包含嘅嘢、你會睇翻有好多有關於呢方面嘅報導，以及就係呢方面嘅歷史。在於我嚟講嘅話，我仲更加因为咁样嘅话，而净系个剧名啫，你都需要就 系 有啲喺音乐上面嘅了解啊。 系啊， 因为 英文字啊， 英文字就系一个喺意大利嘅音乐嘅术语，就系渐强，即系 crescendo。咁而咧就系中文嘅译名有两个，一个叫做交响狂人，或者叫做狂人交响乐。大致上要介绍嘅就系佢系来自德国嘅音乐剧嘅一个剧情嘅电影嚟嘅，系喺2019年嘅。里面所讲嘅咧就系话一位。德国嘅知名系真人真事改编啊吓，系一位德国嘅知名指挥家，佢叫做爱德华，咁亦都接受咗嘅就系话，希望可以组成一个包含咗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青年嘅一个交响乐团。咁、我觉得呢一件事已经非常之 系啊，背负住一个好好。 系啦，佢背负住一啲嘢，系啦一啲嘢啦，希望可以促进嘅就系佢哋嘅即系啲族群之间嘅可以和谐共处。咁、但系好快嘅就会系发现嘅呢一班后生仔咧，其实佢哋里面嘅话系包括咗一啲即系爱恨情仇，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复杂嘅情绪喺里面嘅。佢发觉其实系一项好艰难嘅一个挑战。咁、希望佢就话可以因为咁样嘅话喺团员之间呢个彼此之间嘅冲突嘅话，亦都有好多。正如头先我所讲嘅就话，音乐电影佢系有一份嘅吸引力，因为不论系乜。嘢人都会从电影当中嘅话咧，可以得到呢一份嘅力量嘅。里面嘅话一定系正面嘅，鼓舞人心嘅。因为就系以呢个音乐为一个核心，而讲到嘅就系国家之间啲冲突，人与人之间嘅一啲仇恨。咁、我觉得真系好。佢定性喺一个叫做组成交响乐团里面，但系其实里面有讲好多一啲即系头先所讲嘅话题、我觉得系好难得啦。仲、有一样嘢讲紧年轻人为咗追求佢哋嘅梦想， 冇错， 佢哋能够可以突破一啲咩嘢咧？我觉得最中意嘅就系开场嘅时候，佢分别讲咗，你成讲。 就 男女主角， 佢 哋喺唔同嘅地方， 巴勒斯坦人，佢哋喺屋企嗰度拉， 佢哋系点练小提琴嘅咧？ 佢就係講屋裏面練啦，練練下突然間咧下邊又 放催淚彈， 個女仔已經好純熟啦，即刻跑去閂窗，然後走去廚房 切一個洋葱。 大力索 系啦， 因为咧据讲我都查咗资料啦，原来洋葱咧有助解嗰个催泪弹个味，佢放低咗，跟住再去， 跟住佢继续喺度拉小提琴，好啦，嗱边厢一个 对咳， 系啦对咳就去咗， 一首音乐嚟嘅， 冇错，咁就系个男主角啦，叫做欧马，咁佢就喺以色列嗰度嘅，咁啊当然啦，佢哋嘅学习嘅环境又优越好多啦，就好好多啦，做一个对比啦，咁但系咧当然佢要去因为咧呢一位嘅德国知名嘅指挥家，佢需要去集所有嘅一啲，譬如可能系交响乐手嘅时候嘅话，佢哋必须系要去有一个嘅就系 audition 啦。 系 咁啊，当然佢哋嘅话个女仔嘅喺巴勒斯坦嗰边嘅嗰一位嘅小提琴家，佢哋每一日都需要嘅就系过咗一个就系检查嘅哨站，需要去解释究竟佢究竟去做啲咩嘢咁样。咁即系佢要追求呢个梦想嘅话，佢要过嘅关 系 好多嘅， 系 啦。但系佢仍然继续要去咁样做。咁样咯，咁其实 嗱，佢面试嗰度咧， 即係佢會見嗰個指揮家咧， 見指揮家 面試嗰啲樂手嘅，就要所有樂手要喺一塊布後邊。 嗯， 佢話睇 唔到你個樣嘅，亦都唔知你咩人， 都係咁樣樣。佢就意思就係話，我唔理你係 用耳仔去聽， 用耳仔去聽， 用音樂去判。 冇錯， 冇錯。 咁其實我覺得係好實正嘅，好真實 的。要去翻嘅就嗰個地方叫特拉維夫，係啦，要喺個特拉維夫，以色列嘅首都，喺嗰度咧就係要做呢一個嘅，即係要係要見呢一位嘅，即係德國嘅知名指揮家。 佢係大師嚟 嘅，佢係大師嚟嘅， 佢真係大師嚟嘅。於是咧，好多人慕名以求，想走去成為嗰個樂團，但係咧冇辦法啦，兩邊嘅年輕人咧都好多心結，每個人都有故事喺後邊。於是佢哋好快又嗌交又成啦， 亦都有愛情故事嘅。 係咁，其實呢個指揮家本身。佢系猶太人嚟嘅，咁但系咧，因為佢爸爸媽媽咧喺二戰嘅時候咧，就對好多猶太人做咗啲唔好嘅嘢，咁佢親眼睇住佢爸爸媽媽俾人哋亂槍掃射，然後有個人救翻佢，帶佢走。佢曾經講過：我寧願同爸爸媽媽一齊死，因為我唔使背負好多嘢。但我冇死到，反而而家佢嘅又經過即係沉澱之後咧，覺得。佢留低其實有作用嘅，希望有個大和解，係啊，咁我覺得真係 個背後意思好好啊， 係啊，好正嘅。 咁你睇呢套電影嘅話，其實你裏面都有好多嘅，就喺交響樂嘅時候佢哋嘅一啲樂曲啦，其實佢哋嘅編排嘅話都係有意思嘅。 嗱呢個我知，但我唔懂咧嗰啲。 係啦，咁其實我都係最後尾嘅時候睇翻嘅，就係點解大家到最後尾嘅時候咧，就要到最後尾係大家一齊奏同一首嘅歌曲樂曲咧？其實就係同頭先所講嘅，就係佢嗰個。劇名啊，就係佔強，係開頭嘅時候只係一兩個嘅聲，跟住就會係 成 隊交響樂團，佢就係好震撼地。呢個係有關嘅，即係有啲嘅樂曲嘅話，佢哋係專登係要編排 for 一啲咁樣嘅一啲演奏嘅，嚟去作一個即係最後尾嘅首尾嘅呼應。咁我覺得係好犀利，因為你睇完之後嘅話，首先我會去睇翻有關於嘅就係二霸之間衝突嘅一啲嘅問題，希望可以了解到嘅就係咪就好似劇情裏。面所講嘅嘢咧，另外仲有嘅就喺音樂方面嘅話，你都會想了解多啲，係咪？就係咩叫漸強啊？哦，原來就係一個意大利嘅一個音樂嘅術語嚟嘅，咁樣咯。 同埋咧，佢哋係為一個音樂會去彩排嘅，但係最後 究竟得唔得咧？係啦，你哋就睇啦。 做到咧， 即係可唔可以和平地完成一個表演咧？ 好， 請你哋去睇， 非常好啊！多謝。 有冇補充？ 冇啦，大家去睇啦。 到小羊羊， 好到我啦。今日介绍一套电影咧，剧情就简单，但系入边有两位演员咧，我都系非常之欣赏，想大家去认识佢嘅。咁今日咧就介绍一套2023年韩国嘅一套动作血腥暴力电影啦。咁叫做《芭蕾舞复仇》嘅。咁喺呢个系啊，《芭蕾舞复仇》系咪个名字？我觉得哇，芭蕾舞 名有啲奇怪， 好 artistic， 好文艺， 但 系 系关事嘅 复仇。咁其实咧呢个故事头先讲咗咧一个简单嘅剧情嚟，就系讲咧呢个女主角叫做全中穗啊。咁佢就一个保镖出身嘅一个女主角啦。咁就有一次咧，因为佢嘅好朋友咧，系一个芭蕾舞嘅舞者嚟嘅，但系咧佢就要自杀，咁所以就一个展开咗一个帮佢复仇嘅一个故仔嚟嘅。 因为留封信，佢话我觉得你可以帮到我复仇。 冇错啦，咁点解佢会要自杀咧？佢嘅好朋友就是、因为咧讲佢嘅好朋友有一日咧就去到呢个夜店玩嘅时候咧，就俾一个黑帮大佬咧去搭讪撩佢啊，喂，同你跳下舞啊，饮下酒啊，咁就系咧去系 OK 啊， OK 啊，但系呢个黑帮大佬系有目的嘅，就带佢一个偏远嘅酒店，就同佢发生呢个关系啦。咁但系喺呢个发生关系同时咧，就当然系用咗呢个迷幻药啦，将佢迷魂啦，亦都系逼佢拍咗一啲有关于性虐待嘅一啲影片嘅。咁亦都会用呢啲影片去要挟佢，你一定要继续长期去帮我去做呢一个拍摄嘅工作啊。如果唔系，我就会将呢啲影片咧就会公开俾你嘅朋友啊、屋企人啊。咁就成为呢个赚钱嘅工具。咁当然啦，呢、這、一个女仔长期嘅俾佢欺压啦，俾佢凌辱咧，佢都顶唔顺啦。咁所以就要决定放弃自己嘅生命。咁但系佢自杀之前咧，佢就写咗封遗书嘅。亦到呢封遗书咧，又交代咗少少线索啦，就俾呢一个头先话做保镖出身嘅全中穗，佢就话：喂，你要帮我报仇。咁就开始展开咗呢个历程故仔嘅。咁但系我觉得之后嘅故仔都系一般嘅一啲打打杀杀啦。但系佢嘅打杀嘅镜头咧，我觉得系拍得。都真係算係幾好睇嘅，同埋啲鏡頭係攞得。 你點解會覺得佢好睇啊？ 嗱，首先我覺得因為一個女嘅 女嘅保鏢嘅角色咧，去拍打戲咧已經唔容易， 係啦，佢親身上陣， 佢親身上陣嘅。咁當然我知道佢有啲鏡頭係有用到替身，即係可能比較危險少少嘅，可能一啲用到武器嘅部分會用到替身啦，但我見大部分都係佢親身上陣。 會唔會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我自己本人就係我覺得譬如可能係韓國嘅電影嘅話，佢哋嘅暴力美學咧 係真係 同其他 係 唔同嘅， 同埋咧佢 嗰種係即係原罪犯嗰啲咁樣咧， 係啦， 你覺得佢打落去真係痛嘅。 同埋佢嗰啲流血位咧，你唔會覺得好假？嗰陣有時明唔諗唔明佢啲美術啊美姿係點樣做到？譬如嗰啲開槍。即係中咗槍之後，係啦，又流血啊，湧啲血出嚟，做到好逼真喎，真係好似佢入面嘅肌肉度流血出嚟嘅喎。咁同埋有幾幕我自己覺得拍得幾好嘅。一開始頭先啊，同米豪大拉米有討論過呢個電影嘅開頭嘅時候，係講佢喺即係呢個女保鏢喺個普通嘅便利店度買嘢嘅時候遇到一個搶劫。 首先講搶劫先嘅， 係啦，搶咗搶搶劫先嘅， 咁啊拿曬嗰啲係啊，即係嗰啲 cashier 嗰啲錢喺自己嘅袋。 係啦，咁但係呢個女主角就好斯斯然走入嚟話。唔該，我要俾錢，但係發生緊搶劫嘅喎， 啲賊都呆咗，我打緊劫喎咁樣。 點解你咁先走入嚟買嘢同埋俾錢嘅？咁之後又展開住一個開頭嘅一個廝殺嘅場面， 即係好多啲幽默嘅位置，譬如佢話啊冇錢走啊，唔緊要，我喺佢度攞啦，就喺個賊嗰個袋攞 個袋度攞翻啲 錢 出嚟，係啦。咁同埋我覺得咧，最後呢、這、一個個 ending 都好好嘅，就講到即係呢個女主角點樣去深入呢一個黑幫嘅陣穴度去。同佢哋嘅所有嘅兄弟咧，去打展開一大片嘅厮杀啦，最后啦捉到呢个黑帮大佬啦，佢用一个非常令人痛快嘅手段咧去处决咗呢一个黑帮大佬，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佢用咩方法咧。咁头先讲咗啦，个剧情其实比较简单啊，不过我想咧大家去留意呢一个女主角咧就系全中穗啦。之前咧其实佢拍过咩咧，可以讲下佢拍过呢个《纸房子》韩国片啦，拍过佢嘅出道电影呢个《燃烧》。燃烧烈爱啊，同埋一套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叫做《The Call》超时空通话。三套电影咧，佢都系表现得非常之好，但系佢一个新演员嚟嘅，亦都系出道仅仅三年咧，就已经攞到呢个韩国一个好大嘅奖项，一个影后级嘅奖项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佢。 对唔住，我想问同巴黎有咩关？ 同咩啊？ 同芭蕾舞， 即系佢个朋友系一个芭蕾舞。 咁只不过系个朋友系一个，咁其实你可以讲咩得噶？佢做咩得噶？ 我其实个名就唔系一个重点。 O K， 系啦。嗱，我有一个疑问啊，佢头先讲咧个女仔咧，然后又响有个大佬又睇中佢，跟住又俾埋幻药佢食啊，啱啱咪搞佢？点解会拣到佢咧？同埋點解佢佢反抗？ 應該咁講， 唔係佢，係佢朋 友。佢個朋友啊， 佢冇事啊。 係啊，因為嗰個大佬咧，其實佢唔係就揾呢個閨蜜朋友啊。其實咧，佢有一幕咧，就係佢拉開個櫃桶咧，成個櫃桶咧，我諗都有百幾個 USB 手指。每個手指咧就係代表住每一個女性受害者。即係咁，其實佢就一個好 random， 一個好隨機去夜店。至於我今晚覺得想揾邊一個人去做呢一個影片中嘅女主角，我就去。 冇錯， 引佢酒店啦，係啦。咁另外咧就係， 我想警惡情奸，邊有咁衰嗰啲啊？ 係同埋另外一個咧就係我頭先話睇完呢個男主角，我覺得哇真係好型，就係佢飾演呢個黑幫大佬叫做金智芬啊。佢一個飾演一個冷血啊暴力嘅黑幫大佬啦，但係哇佢有啲鏡頭係講佢點樣去操自己嘅 body 啊，或者佢要去。即係喺一個房間入面拍呢啲影片嘅時候咧，佢裸露佢自己上身嗰一種嘅哇男性嘅 muscle 咧，我嘅目標啊， 係啊，其實我係佢替身。 好啊，睇下一索你關 你睇佢嘅死嘅時候係嘛， 度一度，到時睇下你嘅 fat 係點樣啦嚇 ，fat 定 fit 咧就知啦。哦，十二點新聞報，而家送上。有錯過憑什麼 ？I stay alone， 夢想抱緊你是我，尷尬太難逃過，自難自戀的火，不敢猜測太多。習慣沒有希望，是你令我沒法習慣觀望。想講，但是又會害怕讓你失望。不顧一切想遠離喧譁，誰人可灑脱戀愛消失感覺 ？How can you see? How can you feel?说清楚。How can you see? How can you feel? 如何会接受我即刻对望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Oh, 除非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Oh, 除非。除非已退为障，便利好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听众好， 好挂住你啊！ 好耐冇见啊， 系啊， 打 挂死人， 唔系咯，有疯子 啊！系啊，见到你哋真系好开心啊！ 咁咪好咯，大家开心，最紧要开心啫，系咪？ 冇错。 好啦，咁今日我哋首先嘅咧，就一定要同大家要报告翻有关于嘅就系阿小三， 小三羊， 小三羊， 我又多咗个新名啦。 小三杨启泰，冇错，佢究竟咧即系增肌嗰个情况嘅话，去到边度嘅？ 冇错， 系啦，我报告一下。 头先 带啲嘢翻嚟， 你磅咗， 系啊， 嗱， 其实咧，我都有少少喺你未叫呢个计划开始嘅时候咧，我都有食定一啲嘅蛋白粉嘅。 系， 咁我之前其实系66 kg， 有几多屋企磅？ 系， 咁我都食咗两个礼拜到啦，应该日日食，早晚。咁今日磅就68.75嘅。但是呢，我覺得呢個數字呢都唔可信，因為有水分啊，同埋可能即係呢排又休息得夠， 係 又 著曬衫啊，著埋鞋啊咁樣， 係 啊，嗰度有1 kg 嘅，其實都有 啊， 真係有啊， 兩磅咁誇張， 你睇下佢條鏈幾粗啊， 係啊， 白聲 唔單止啊，係啊，仲有啲手鏈都有 啊，係 啊，手鏈 啊，隻耳環啊，咁 啊，嗰啲都計埋 㗎， 同埋頭先你好得意喎，你話咧，因為係喺地氈上面嗰度嚇，又 地氈重咗啲㗎，係會有分別㗎，你可以今晚雖然時間唔同。但是你可能穿回这一些衫回去今晚地板那里磅一磅。 但其实最好的是除晒衫，即是真 其实 真心的。 最好呢就是你同一个时间，如果你真的穿衫的穿回同一件衫你才比较到。 啊，好烦。是啊，好啊， 除晒衫是一个好方法。 我觉得除晒衫其实真的最好。 但我觉得冲完凉这个身湿是不是都是有点 重量。会湿 一 点。是。即是你未抹干，即是对于你一些要减磅的就会很在意。 哎呀，好深啦，滴滴咁多，是不 是？ 讲紧有几多个落差呢？ 可能真的 差是。 其实可能差 0.12 咁样。 是啦。 但是个问题是你去完大便之前和前后你可能差 0.5 的嘛。所以成我们就说你每朝如果真的每个礼拜星期日朝头早去磅咁样就同一个时间就容易比较翻。如果唔系你成个礼拜每一日都喺度磅，都会有上落有浮动。 明白。好啦，咁 啊，懒啊，对唔住，我都想报告一下，头先个磅完咧71啊，我觉得瘦啊， 你觉得瘦？ 你想 几 多啊？ 六， 你想一百系咪？好啊，你可以随便 再重啲， 你 个肌肉要重啲， 唔理啦，瑞同学。 系啦，但今日唔系你嗰堂，我哋下个礼拜 系啦，我哋下个礼拜先讲，好唔好？ 系啦，多谢你。 但我打个底嘅就系，因为咧，我增重咧，真系我人生之前分享过啦，我得一次系维持咗一个月系 上 咗70啫。 嗯，佢应该嘅就系要去到70，系咪？ 73啊， 起码即系70系第一个目标。 咁争好远， 争好远啊！ 争少少啦，而家如果而家当你68到，即系你起码争5磅。 系咯， 5 kg 啊，10磅啊，讲紧。 唔系，而家68啊嘛，如果你系去 去到72第一個目標，係、 哦、 啦， 咁、哦、去到七十先啦。 通常兩個禮拜得唔得咧？ 係兩個禮拜就要睇下你個飲食嗰方面啦，即、哦、係你追 你會點睇咧？即係其實若果佢要增磅，大約係4磅至5磅，咁、嗯、如果係咁啊，應該最好嘅係 如果你一個禮拜增到2磅係合理嘅，係、嗯、非常 合理啊！ 係啊係啊係啊，即 係咁係咪減磅都係一樣啊？ 減磅咧就睇下即係個人嘅動力啦，睇下佢跟唔跟得足啦， 係同埋食嘢點樣啦， 份量啱 唔啱？你講 係啊，我 完全知道 啦， 係啊，我 get 到收到曬。 系啊， 所以我唔想咁咯，唔想马家姐2.0啊。 你唔会，你放心，系啊，你乖 我目标都好难啊， 唔难，一啲都唔 难。我哋一齐同你一齐迎难而上，系 啊，一齐，冇错、啊，一个人就越嚟越退步，你就越嚟越进步，咁就会拉阔咗大家之间嘅距离。 好谢啊，仲志。 好啦，咁其实佢需要食啲咩嘢啊？头先佢讲过话咩奶粉啊，嗰啲咁嘅。 蛋白质系好重要啦，咁、所以即系之前都有同阿杨妹讲嘅，就话睇翻佢蛋白质嘅摄取量够唔够嘅。 系。 咁如果我哋话即系睇食乜嘢系最快吸收得最好咧，其实蛋系最快嘅。系、咁又唔系叫你一日食好多只蛋，咁你起码一日要有1至2隻蛋咯、有冇啊？ 有啊， 做得 我日日都有噶，撒一隻蛋俾佢噶， 咁好啊， 系啊，因为我横掂都系噶啦，系我嗰盆水，我不如集集多只带俾佢啦，系 啊， 俾马家姐， 我有噶，系啊，马家姐。每日我都帶一隻蛋俾佢㗎，係啊，我嘥啊嘛，霎一隻蛋，係啊，點解你唔出聲？ 我唔需要佢霎一隻蛋，因為我本身係一隻笨蛋， 你一隻臭蛋啊！好嗱，咁就我哋會再繼續跟進啦。咁今日你就專登要拎個磅翻嚟嘅就係磅磅，係啦，咁我哋會 keep 住嘅。 即係小楊妹呢樣係做得好好， 我都覺得係。 我哋講有時真係睇翻佢嗰個心態係開始到未，我哋咪即係你心理學咪會講。你個即係準備好未？佢係阿馬家姐咧，係叫做 pre-contemplation， 阿小楊妹叫 contemplation， 係啦，即係已經喺嗰個模式入邊噶啦。咁馬家姐都曾經喺嗰個模式，係 曾經 係 成功過嘅， 係 啊，冇錯。 你叫我大尺，我鋪鋪有大尺，你唔獎勵啊我？ 我 但系呢样嘢系冇用噶，系啊，工具唔代表就系可以你有成绩 啊。我都好大力啊， 而家好明显嘅就系，其实唔单止我哋啦，系咪、我哋嘅听众嘅话，其实咧都好嬲，系啦，都好关心嘅，系啦，咁咯。 都系咁，即系食嘅时候，咁你食嘢即系个份量要跟足啦，即系蛋白质每一餐都要有啦，呢个好重要嘅。咁、相信你即系鸡啊、牛啊、猪啊。羊可能 飯 cups 都食翻多啲， 要 即係增磅。 每一餐起碼有一碗咯，即係一平碗嘅飯啊、粉啊、面啊嗰啲應該都有嘅。我相信 個碗幾大隻啊？ 個碗啊，起碼300毫升嗰啲飯碗啦、你估你嗰個湯碗咩？ 人哋食飯，你食飯，係啦，食到你都係咁樣， 係啊，針對你， 係啊，下個禮拜下個禮拜係你先算啦，係啦，咁即係其實如果係咁講法嘅話，即係作為一個營養師，咁啊見到阿小楊妹而家呢個進度嘅話咧，係非常好嘅。 超好， 系啦， 即系由之前嘅肠易激综合症嘅配合，系、啦，即系佢嘅症状系得到系舒缓啦，系、啦，咁同埋咧，即系而家要增肌肉嘅时候咧，咁、我哋我相信小杨妹系做得到嘅。 我哋俾你掌声佢。 我想问咧，嗰啲蛋白粉咧，其实一日三餐食完饭即刻饮得唔得咧？会唔会饮得太多咧？又 睇下你个饱腹感嘅，即系如果你话你已经好饱啦，跟住夹硬食，咁其实就唔建议，即系你太过饱又唔系太好啦，或者有啲人夹硬食又，即系我哋讲 force feeding 系唔好噶嘛，所以唔会发生喺马家姐身上。咁咧就系、系啊，咁你可能 永远都唔会有 force feeding， 唔使惊，唔会有，系冇人 force 佢，佢自己 force 自己。唔食就睇，我唔食就死啊！ 咁、你可能隔譬如1-2个钟咁样咯，就会即系令到你譬如即系2-3个钟都有 keep 住食嘢，系啊，咁就会即系不断俾啲即系 能量自己， 系啦，俾个身体咁 样。好，继续努力。咁都希望咧就系听紧节目嘅朋友嘅话，如果你都有咁啊同样嘅问，系啦， 要 增肌嘅，咁亦都希望可以大家可以从中嘅话可以得到有一啲嘅资讯啊吓。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呢样嘢嘅话咧，就系我哋点题嘅噃，系啦。其实因为上次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想讲关于嘅就系猪肉， 估你 唔到，你真係話夢想成真，令我哋多謝你啊！夢想成真真係好開心，好 啊！只要大家開心啊！ 係啦，不過估唔到嘅就係話，原來豬肉咧入唔同嘅部位嘅話咧，其實佢哋嘅營養啦、脂肪含量啦等等，全部都唔同嘅，大家了解一下。 好快俾一提大家估下先啦。咁嗱，豬你諗到可以食嘅豬嘅即係部位啊、部分啊， 豬扒 係啦嘅。即是可以食到入口的时候呢 是猪的。 是的猪的是的有个猪字的、啊、是的都是在猪那里出来的。 是 咁最低脂肪是什么呢最低脂肪。 最低脂肪是什么 猪 心。 猪耳。 不是有没有得揀 哦好啦咁猪心猪耳猪红猪大肠。 猪红 啦。 豬紅咯，豬紅啦，係、嗯、啊，豬血啊嘛， 係啊，係啊，係、嗯、啊，係啊，就係個脂肪咧係非常低嘅。如果我哋當100克去計算嘅時候咧，得0.3克脂肪嘅啫，係、啊啊啊啊、 但係有營養嘅， 係啊，係、嗯、啊，咁所以咧、我哋又可以睇下個豬圖咯喎。咁、 嗯、 如果係、啊、我哋有個豬圖喺 度，好 得意啊！呢、啊、豬圖， 分布豬嘅分布圖啦。咁我想俾你哋估下啦。咁、啊、最高脂肪嘅部位啦，咁我哋有三个答案啊，系啦，一猪腩，二猪颈肉，三猪尾。 哇，猪颈肉都好系嘅，猪腩哦， 猪腩 嗰个猪腩系啦，两个猪腩一个猪颈。 马家姐胜出，所以 系啊，你睇嗰条颈嘅知啦，系啊，猪颈肉 系颈啊， 系啊， 系啊。 嗱，我哋富贵包系嘛，即系人系会有个富贵包喺后边噶嘛， 系啊，冇错。即系如果我哋要比较嘅时候咧，即系猪腩当然都多嘅，猪颈肉咧，如果讲个比例咧，即系生肉嘅比例咧，即系未煮熟嘅，都有69.6% 嘅脂肪，即系多于50%。你咬嗰下，你会 feel 到系即系嗰个 猪多过即系猪油多啲 肉，猪油必 出 嚟 啊嘛， 系 啊， 所以好食噶， 系啊，所以真系嗰 所以好食。 唔係咩？真係 脂肪 係 啊， 嗰啲油噴出嚟㗎，係 同埋佢個脂肪嘅比例好似都比幾平均咁樣， 冇錯， 懶 好似和牛咁， 係啊， 好似雪花咁樣嘅，你凍㗎， 係啊，你之前先食完， 係啦，所以小心啲豬頸肉， 豬頸肉要留意，即係如果對於即係要注重即係體重管理嘅人士，係啦。咁咧，跟住豬腩咧，其實都唔差噶，都有53% 嘅，所以、 即係對脂肪嘅含量嚟講嘅話，佢都唔弱嘅，係 啦，係啦，即係佢排第二嘅。咁、豬尾咧就排第三位啦。咁豬尾有個豬皮啦， 係啊， 豬皮好厚噶， 係啊， 近頂嗰度， 近頂 嗰 位， 我真係估唔到啊，豬尾 係啊，因為你見到佢個皮咧係好厚好厚噶嘛，係啊，咁 但係煲湯會飲啊。 系 豬尾湯，有 煲豆啊嘛， 冇錯，超好飲。但真係噶，佢會黐住你個嘴嘅。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個脂肪咧都有33.5% 嘅。 哦， 相比於都低於50%㗎啦，係啦。咁再落咧，我哋就有豬排啊，即係 spare ribs 咁樣啦，就23.4%。咁啦，豬脷咧，有冇中意中唔中意食豬脷啊？ 麻麻地，你係啊，脂肪含量你講緊， 都比豬排好少少啦。咁啊，17.2 ，OK， 係啦。咁去到豬 比較少食， 係啦，豬扒咧就會再比豬脷係少啲嘅， 又少啲， 係啦，12.6豬扒 咯，唔好多。 咁如果我哋要即係想10% 留下，都會高咗少少咯。 哦 ，OK， 係啦。 咁我想問下，我食焗豬扒飯，點解你鋪鬧我咧？ 因为你个焗啊嘛，个饭 有芝士 啊 嘛， 同埋我而家讲紧个量啊嘛， 系啊， 大过你块面啊嘛， 系啊，得，有人少佢啦，系啊，讲咗好耐噶呢个话题。 同埋如果我哋话要低过10%，佢猪扒都仲系高过10%。 明白，好， 系啦， 继续落去。 咁去到猪扒之后咧，就去到梅头啦，系啊，即系话梅头相对即系有时整叉烧啊，系啦，瘦啲啊，咁样系。 喺边个位其实梅头？ 梅头咧，我哋就喺嗰个。豬的 頸後 邊是啦即係呢個 背脊個位嗰度， 係啦，即係眉頭咁啊，再少啲啲啦，12.4%，係啦，咁去到最瘦嗰個位啦，即係你食起上嚟可能覺得好鞋嘅，就係咧去到後邊嗰個呢個 啰柚仔嗰個位置嗰度， 赤肉啊， 赤肉 係啊，赤肉嗰個位你個脂肪咧係5.4%嘅啫，係啊， 阿蘭如果係嘅話，我要去買嘅時候，我同佢點講啊？就係唔該，你俾10蚊 赤 肉啊， 豬赤肉， 佢應該唔明喎。 你拎埋个图去咩？喺呢个位咧， 就 但係嗰位相對就冇咁好食喎， 因為佢脂肪少啊嘛，係 啊 係啊係 啊 係 啊， 即係 瘦肉煲湯 就 喺呢一度啦，係 啊， 哇唔得嘅，煲出嚟， 即係所以你話要減翻脂肪嗰啲，就要減翻啲瘦肉，就要減赤肉嗰度啦， 知道， 係啊，咁所以都要留意即係脂肪嗰方面， 明白 明白。好啦，咁我哋進食嘅時候嘅話咧，其實如果我哋真係想食豬扒啦咁樣咧，係咪？ 咁馬家姐，你覺得應該點啊？ 80。 问你最好咧， 系啊， 反 面教材， 你做嗰啲你调翻转，咁咪就系正确答案咯。嚟咧， 我都唔食猪扒饭啦，而家 唔食啦，系 你唔食啦咩？ 近呢几期冇见出现啦， 系啊， 即系 佢唔食啫，佢照食， 嗰一日冇食。你又啱喎，系佢写三日嘅啫嘛，有四日， 肯定你系。好，咁点做啊？可以嘅，就係將嗰啲側邊嗰啲邊，我諗可以嘅，就係切咗佢咯，係 啦，即係你去皮咧，即係豬皮都會有啲嗰個油層啦，即係肥肉啊，即係煮之前係切咗先，然之後屋企煮嘅時候，你出街食冇辦法啦，因為你煮嘅時候如果有油嘅話，都會滲去其他瘦肉嗰啲噶嘛，係啦，咁同埋即係要揀瘦嘅肉啦，係咩部位啊？瘦嘅肉， 赤肉， 攞油個仔啊， 係啦，冇錯， 啱啦，冇錯，係啦，咁當然即係如果你揀翻啲魚啊、海產啊嗰啲咧，個脂肪量咧就少好多嘅， 系啊，呢啲我想问冇提猪蹄嘅， 猪蹄系有嘅， 即系猪手啊嘛， 猪手、 猪手、猪蹄， 系啦，你想食猪手系咪？我哋有前腿同埋圆蹄啦，咁其实咧个脂肪如果当煮熟咗嚟计咧，每100克咧都有18.8克嘅脂肪，系 都多， 猪手好肥。 总之我哋就系以十之下， 冇错， 以下嘅 就会好啲啦，叫做系啦，咁啊。盡量咧，即係你唔好揀一啲加工嘅肉類啦，係啦，即係譬如煙肉啊，係啦，即係你見到嗰個肥層啊，係 啊， 火腿 好明顯 啊，係啊係啊，腸仔啊。 我想問下五花腩喺邊啊？ 五花腩，我問你喺邊啊？ 喺個腩， 唔係個腩， 咪就係。 喂，五花腩好食啊！ 咪喺你呢前面呢度呢個位，係啦，就係你最肥嗰個位啦。咪就係要幫你減嘅 嗰 個位， 腩位， 腩位都唔知，係啊，嗰個五花腩咯，係 啊，即係有5層咁樣，好似花咁。 係啊，雪花加啲肉，係 啊， 係 啊， 咁樣。 咁記唔記得佢個脂肪比例去到幾多啊？五花腩？ 60几啊？ 53， 系啊。阿猪颈肉先至60几。 系啦，猪颈肉去到69.6。 明白。 咁所以猪颈肉即系泰式猪颈肉嗰啲就 少 心。 系啦， 对于马家姐嚟讲，系 啦。OK。 咁杨梅都 OK， 因为佢脂肪比例系比较少啲嘅。 嗯，咁你就可以食多啲啦。 系。 OK， 好啦。 系啊， 仲有冇？ 咁咧就系即系当然即系蛋白质，除咗喺猪啊、牛啊、鸡啊、羊啊、鱼啊、海鲜嗰度嚟，都可以拣啲豆嘅。豆製品啦，即係豆腐啊、豆類啊，一啲堅果都係一個好嘅蛋白質嘅來源嘅。 明白。 咁所以即係我哋尤其是煲湯咧，有時豬骨會比較多油啊。咁如果真係要注重，即係要食翻唔好咁多脂肪嘅時候咧，你就揀翻啲瘦肉嚟煲咯，或者你煲完之後咧，你瓊凍咗咧，你會見到嗰 層 脂肪係好犀利啊。咁 可唔可以到時撇咗佢先再飲 啊？ 係啊， 但 係 因為我哋熱飲嘅時候，你未必見到咁明顯，但係你擺入雪櫃，第二日你見到嗰層結咗，係啊， 你就知道 係 啦，已經飲咗好多 體 啦，明白。仲要係飽和脂肪， 係啦。咁啊，馬家姐平時中意飲湯嘛，所以呢一點都要留意下。係啊， 飲少啲啦，係同佢哋講唔好煲咁多， 用赤肉去煲啦。 係啦，咁就 OK 啦。好，今日咧你有一個點唱嘅係咪咧？ 係啊，我想講翻咧10月4日咧，真係好開心啊！見到大家啦，見到好多 fans 啦，即係我有同 fans 去握手咯，我覺得好開心啊！ 係好錫你啊，大家都知道你係邊個。係 啊，我見到再見翻阿 Big Lee 啦，又見到終於見到阿寶寶同埋蒂蒂啦，成日都係見到佢哋啦。係咁啊，見到阿 Winnie Tai 啦、Yannis 啦、Calvin 啦、Helen 啦、Karen 啦、發發啦、發發仲話摸咗阿馬家姐個肚啦，證實咗有啲硬啊！我希望真的可以肌肉啦，對於馬家姐嚟講係啊，咁啊，仲有德哥，仲有一個 fans 係我冇問佢咩名啦，跟住佢要求我同埋馬家姐同佢一齊合照啦，都即係佢聽咗熟女，佢都覺得好有用啦，係啦，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咧，即係都可以帶俾大家多一啲科學同埋即係好有實用嘅營養資訊啦，同埋。 見到好多好多粉絲都有 say hi， 所以是很感動的，即係對於我在呢度分享營養資訊咧，都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啦。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啦。咁所以送上呢首《安靚曬》俾大家，友誼永固。 Yeah! 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讲座教授孔凡毅话：夏季流感高峰接近完结，玛丽医院相关入院人数同重症人数开始减少，反而多咗新冠患者入院，重症亦都多咗，主要系长者同长期病患者。佢推断十一月中至十一月尾系新冠个案爆发高峰，十二月会回落，然后到出年二月农历新年期间再有冬季流感高峰。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夏季流感高峰入院重症和死亡人数都较新冠疫情前高，他认为最重要是儿童、长者和长期病患者要接种流感疫苗。他又预计本港十一月可以给长者和高危人士接种最新的 XBB 新冠疫苗。尖沙咀分區警署報案室熱線電話中午十二點起試行電話語音系統服務。警方發言人話，市民的求助個案一般可能涉及不同政府部門或者警務處的不同單位。電話語音系統中，市民可以透過案件輸入模式，按事項的不同類別獲取更多報案資訊，選擇所需的報案途徑或者接通報案室。發言人重申，報案室熱線電話3661-1650為處理非緊急事件而設，市民如果遇到緊急事故應該致電999或者公耳登記聽障或語言障礙人士的緊急短訊求助熱線992。中国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可涉嫌受贿，违法发放贷款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违法发放贷款罪对刘连可作出逮捕决定，案件正系进一步办理中。共同社报道，日本经济产业上西川康念参拜靖国神社。他参拜之后说，为心怀国家和家人在战祸之中倒下的英灵祈祷安宁，又说自费献上了祭祀费。 中国外交部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多次表示坚决反对，批评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日本政要参拜再次反映日本对待自身侵略历史不思反省的错误态度，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听日有几阵雨，星期三和四雨势较为频密。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37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36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68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38跌6仙，腾讯控股302.6跌4.2，京东集团104.5升3毫，美团113.8跌8毫，建设银行4.66升2仙，信宇光学科技62.95升2.2，中国海洋石油13.66升1.4，南方恒生科技3.77跌3.8，友邦保险68.95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45，瑞士法郎0.902，加元1.364，人民币7.309，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1702点，跌613点。港金报17910蚊，升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9.12美元，卖出192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院委大院， 李书琼，我不知道我讲得啱唔啱，我觉得而家工作有啲乱，我哋就好似无头乌蝇咁周围乱飞，有必要重新梳理下工作上嘅方式同计划。 由张新成饰演嘅年轻干部林志伟性格直率，一上任就对原本嘅工作方式提出意见，究竟书记会唔会听呢？ 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松跳跃。这暗哑市场，却发觉异样，正路气氛彩蛋天台上，差里半怪相。明明未衬嘴型，然而自作聪明，讲笑没人应。像套方程被听众否定。His Lee 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越大祸。想对错想得太多，想到智商加降，越被看越乱错。我却继续鉴赏剧本的走向，我算我自量，顺道过界变滑稽嚣张，将人物设定行反差方向，明明是恋心肠，然而又太逞强，抢救后疗养。明被面气长，行为越见反常，竟连环骚样。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越大祸。想对错想得太多，想到智商急降，越被看越乱错。当抽身观看，先可否识我？眼镜下发现，误判事故太多。若是静下来，当不慌不忙，那样结果。情绪似某段纵于心房。 片段人间，永续生命。随着这个科技发达，很多以前人类的梦想都一一实现。其中一个相信就是以前连秦始皇都想过的，就是人可不可以长生不老，永远不死。现代科技其中的想法就是将一些未识得医的病人先冷冻咗佢，等将来科技发达，医学家能够医呢一种病，再将佢解冻，等我哋继续生活落去。但系解冻出嚟嘅后果系咪真系咁理想？咁就冇人知道。 谭生， 嗯， 谭生，你听唔听到我讲啊？ 哦，听到。呢度边度啊？ 呢度系一间专俾病人解冻嘅房间，我系张医生。你仲记唔记得喺你瞓觉之前发生过啲咩事啊？ 我瞓觉之前， 嗯， 好似记得少少，系咪参加过一个咩冷冻计划？跟住嘅嘢唔系好记得啦。 好，咁我解释翻俾你听啦。 哦， 你参加咗一个冷冻计划，因为当时你患上一种冇办法医治嘅病。经过三十年，我哋而家已经系可以医好咗你嘅病，亦都替你进行咗解冻，你可以继续健康咁样生活落去啦。 哦，啊，太好啦！ 不过 吓，不过乜嘢啊？ 有啲我哋意料不到嘅事情发生咗。 即系乜嘢啊？ 啊，我哋原本以为病人进入咗冷冻之后，老化嘅问题亦都会跟住冷冻起嚟。点知实际嘅情况有啲出入， 冷冻咗之后，老化嘅过程冇错系减慢咗，但系唔系完全停止嘅。嗱，你进行冷冻嘅时候系50岁啊，冷冻咗30年，你而家嘅身体状况大约系70岁，其实已经比实际嘅年龄后生咗10年噶啦。 吓，唔系啊嘛，我一觉瞓醒变成一个70岁嘅老人家，咁就你医好我个病，咪最多享多10年命，有咩用啊？我做咩用咁多钱去参加呢个计划啊？你呃我，我要揾律师告你啊！ 谭生，你啱啱先至醒翻，身体仲系好虚弱嘅，你千祈唔好咁激动。我明白嘅，你唔满意嘅系啲咩嘢？不过请你放心啊，我哋嘅科技已经比30年前进步咗好多噶啦。你想要变翻后生，都唔系冇办法嘅。 啊，真噶，咁唔该你，快啲话俾我听，点样可以变翻后生啊？ 今时今日，身体只系一个代用嘅工具，我哋随时可以将你大脑里面所有嘅信息转移去到另外一个身体。嗱，亦即是话，只要有人捐出一副年轻嘅身体，你将你大脑里面嘅一啲信息转移入去，你就系一个年轻人啦。到50年后，当你感觉已经老啦，你又可以再转移多一次。即是话你永远都不会死，就好像我们部手机咁，同样都是有张 SIM 卡，随时可以放入更新型号的一些手机，而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或者是影响的。 咁好，麻烦你即刻同我找一副后生仔的身体回来，快啊！ 可以的，不过年轻的身体通常都会很贵的噃。 怕什么？我大把钱，怕冇命使咋。 咁好，我们即刻进行。谭生，你听唔听到啊？ 我而家喺边啊？ 你喺医院啊？ 医院？点解嘅？ 我哋啱啱帮你进行完成咗一个记忆转移嘅手术。简单嚟讲，就系将你原有嘅记忆转移去到另外一个身体。你本来系一个70几岁嘅人，而家你嘅身体状况大约系30岁。嗱，你可以望一望镜里面嘅自己。 啊！哇！我真系变到咁后生啊！哇！呢个手术真系好不可思议啊！太好啦，张医生。 冇错，由今日开始，你可以从头再度享受你嘅人生。恭喜晒你！ 多谢你啊，张医生，多谢你啊！我嘅人生终于都有 take two 啦。 我以为我已经为这个病人找到他最想要的快乐，点知在三个月后，他兴冲冲地走来找我，表情非常不开心。 张医生，怎么会这样的？ 有什么问题呢？谭先生，你现在已经拥有一个这么健康和这么年轻的身体了，你不是应该很满意吗？ 还好说，你知道我用了这个身体之后真的烦到我死啊。 对不住，我不是很明白你说什么。 呢、这、一个年轻嘅男人，以前系咪一定有过一啲好唔愉快嘅经历啊？我谂佢应该出自一个好贫困又冇乜点受过教育嘅家庭。我而家觉得自己脑海入边有好多黑暗嘅回忆啊，好似家暴咁啊！你知唔知啊？我而家日日都谂到好多佢爸爸妈妈打交嘅画面啊，个爸爸打到妈妈遍体鳞伤，我仲成日听到妈妈嘅喊声啊！虽然我知道呢啲回忆唔系属于我，但我真系好辛苦、好困扰啊，张医生，你有冇办法可以将呢个男人原本嘅回忆洗走佢啊？同我 ，sorry 啊，我哋暂时冇呢个技术。 吓、啊，咁即系我未来几十年，我都要一直带住呢回忆去生活啊？ 可能系，唔好意思啊。 咁我咪真系仲唔开心过以前？自从拥有咗呢个年轻人嘅身体之后，我变得越嚟越唔开心，成日都觉得自己一个不幸嘅人。我睇过心理医生， 佢话已经患有早期抑郁症。唉，原来有钱唔一定会开心，年青唔一定会开心，甚至长命都唔一定会开心。 谭生，我有个最后嘅建议俾你，就系将你嘅所有思维转移入一个机械人入面。机械人系冇历史嘅，唔会留低一啲唔好嘅回忆俾你，而且机械人系永远都唔会死嘅。就算有啲乜嘢坏嘅，最多都系换零件，系咪好好呢？ 我冇答复佢，只系静静咁望住镜里面嘅自己。到底做一个唔开心嘅人，定系做一个开心不过冷冰冰嘅机械人好呢？我最后嘅结论就系，开心系要自己争取。如果唔系，无论变成人定系机械人都好，最后都系一样唔开心。我决定咗，利用呢一个年青人嘅身体，好好咁生活落去，将快乐同唔快乐都当成系生活嘅一部分，因为呢个先至系人生。 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长虹，情话已历前面，留在白云中。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晴天会感动。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晴天会感动。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心底彩虹，随着彩不飞纵。 一个有趣嘅问题，到底系咪个个人都想长命百岁，永远都唔死嘅咧？我觉得呢个答案咧，可能未必一定系嘅。 我唔需要长命百岁。 嗯，我都唔需要。 系、 嗯、 啊， 健健康康、啊、最紧要，呢、這个反而系最紧要咯。 八十岁就 OK 嘅。 嗯， 我又唔用一个岁数嚟去讲，即系嗰个界限喺边度啦。我最紧要嘅就系，我觉得唔会谂咯。 活着开心 健康就好啦。 系啦， 冇错啦。嗰时睇嗰套电影咧，就讲嗰个机械人啦吓。咁后来咧，佢最唔开心系咩咧？睇见佢身边啲主人啊，因为佢有个嗰阵时有个机械人嘅世界啦，每一间每一屋企咧都有个机械人。佢睇住啲主人咧。佢有一種感情嘅 develop 啦，但係嗰啲主人慢慢一代一代咁離開，變咗咧係剩低佢一個好好唔開心， 同 好難受啦，係啦，即係所以呢個世界上每日開心最緊要，係 咪？你要珍惜我啊，你哋兩位。 哇！我已經好珍惜你噶啦， 真係。 我咪講過啦，我禮拜一翻嚟翻工嘅話，我係最開心嘅一日，所以我都唔明白啲人點解會有 Monday Blue， 因為佢哋冇份同我哋做節目。啊！不過真係開心嘅，係咪呀 ？Happy Happy， 冇錯。好啦，繼續 Happy 交俾 Main 康嘅李志剛，聽日十點 再嚟， 拜拜， 風騷快活人，拜拜， 再見。